欲知时至，往生度清卷念佛。 我给大家举第一个，我送往生是张荣臻。那个时候我是一点不懂的，从来没有接触过送往生，我不知道啥叫送往生。就是那个小宋居士打个电话说有佛友病了，想见见你，我就去了。当时我记着张荣臻是在哈尔滨中医院住院的，第一次见面嘛，她丈夫也在场。我进屋，按道理生人你是不是得听听人家说啥，客气客气，说几句，哎呀，好好养病吧，如何如何。我进屋就问第一句话，你能不能放下？张荣臻说，大姐，我能放下，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这话是她自己说出来的。后来她走了以后，她丈夫跟我说，大姐呀，那荣臻哪会说这个话呀，她咋说的？他说当时我和他妻子张荣臻的对话，他说在他听来就是黑话，他听不懂，说你们俩说的那是什么黑话呀，他一句你一句的，平时我也没听他说呀。哎，就是在那种场合就这么问了。然后这个张荣臻第二天他就出院了，他告诉他丈夫，大姐说的话我听明白了，我不搁医院里住，我回家了。我没有让他出院，我没说你别住院了，你回家吧，这话我没说。哎，第二天他自己出院了。从我第一天见他到他往生，不是21天就是22天。所以我和送往生这个缘分吧，真是都挺奇怪的。嗯，所以张荣臻走的时候，可以说从我去见他到他走这20多天，就是给他的家人表法的，度他的自己的家人，因为丈夫和他的儿子都不信佛。后来我给大家就举其中一个小片段吧，就是他走的是我知道日子，哎，完了最后呢，这个日子从他自己嘴里也说出来了，只有他和我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然后他走的时候呢，那个小宋领着做了一个，那不叫法会吧，我不知道叫不叫，反正也是念佛。好像念经，有很那时间不会太长的。当时我啥也不会呀，我就站队伍的最后。就这个小法会搞完了以后，这个张荣臻他儿子就跟我说：“刘姨，刚才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怎么的了？”他说：“就是你们在给我妈唱的时候，因为我当时我们都穿着海青嘛。”他说：“给你唱的时候，就窗台上的那三个人，因为窗台上立着西方三圣像，这么大的西方三圣像，这样式的，搁窗台那边是西窗户嘛，搁那立着。那个孩子，人他儿子当年26岁，就指着那个相片跟我说，因为他不知道那叫西方三圣。他说刘姨，就窗台上那仨人中间的那个人，他胸前有一个那个东西，希特勒的那个号。”他说有个希特勒的那个号，就那个号就是大大小小的，就是他就给我比划，就怎么扔扔扔往外飞，当然不一定有声，他就看，他说那个大的呀特别大，那哎呀大大小小的，我说最大的你给我比划比划多大，他说最大的把整个天棚就一个那个号就都布满了，然后这个号我说你接着往下说还怎么的，他说你们就穿大褂的这些人一个人给你们发一个。说在当时在场的居士们可能20-30人吧。你看这个孩子他不信佛，他都不认识西方三圣，他把那说成是希特勒那符号，然后他就把这个场景说了。那你说是真的是假的，他编不出来呀。如果他要以前接触过，可能他大脑思维他编出来，他编不出来呀。也总这20天呢，真是一个法一个法一个法给你表。为什么后来把丈夫和儿子一下渡进佛门了？他那丈夫啊，可能是跟我比将，大概我俩画约等号，可将可将的了。那他要不亲眼所见，能相信吗？这一下子，他爱人往生，他说大姐，没啥说的。这要别人跟我说，我认为是给我讲情话。这我自己家的事儿，20多天我就在眼跟前瞅着，那可不是随便出来的。你看。 你说这个往生实力渡不渡人？